一夜之秋抗性优异，但也不至于完全无视冰镇的冰冻效果。它不会被完全冻结，但在冰镇中移动速度缓慢却是已发生的事实。没有人再来理会它，军魔校、一寸灰、包子入侵从各自的位置齐齐朝着战斗格式冲了去。此时场上的关键是什么？不用玩过荣耀，有点同类型网游常识的人都会清楚。 安文一一看这边形势大变，立即也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了。他不再一味的奔跑，已经实时准备换掉全身装备，需要他治疗的时候，终于到了。场上局面瞬息万变，实在不是任何人可以揣度的。但是到了这一刻，局面已经彻底明朗，星星能不能取得和治疗的联系，将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他们几位战斗角色的血量都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军魔校 5% 一寸灰 8% 包子入侵 10% 这种生命量都在加士这种强力角色一波攻击可以带走的范围内。倒是加士的两个角色，一夜之秋生命还有 67% 战斗格式上有 55% 他们两个角色根本都没在战斗中遭受过什么惨烈的伤害，只是一直以来各种攻击交换后伤害的积累。这种血量的优势，星星角色若是再不能得到强力治疗的话，3对2也难有好结果。冲上，进入小手冰凉的治疗范围，那就可以肆意展开强攻了。加士两位所面临的。 就将是之前夜修三人面对孙翔和一夜之秋时的艰难和尴尬。安文义已经开始控制走位，寻求呼应，但是秋飞居然还在死死地盯着他，将他往远端不住地驱赶。众人看不大会儿，多少有些明白了他的意图。以速度来说，军墨校三人对战斗格式没有什么优势。 战斗格式如果真可以一直这样完美的将小手冰凉卡向一个方向，那么三方面的距离将保持一定。再然后，那就是孙翔的一夜之秋再度杀回战团。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正是秋飞严谨有效的走位卡位下成为实现的。从军魔校三人朝他冲来开始，他也开始提速。 小手冰凉硬生生地被他锁在范围外，只能不住地朝远端跑。这样的局面或许不能一直坚持，但是一夜之秋走出冰镇赶过来，却也不是需要太久的事儿。好容易争取到的局面又要错失了吗？星星支持者们都捏了一把汗，所有人的目光完全聚集到了一个人身上——小手冰凉。 是的，此时能破开局面，只有他自己了。他的水平确实还无法和职业级的选手相较量，但是现在这样一味的回避，只会将战队拖入死局。无论如何，他也需要闯一闯了，拼了！冷静理智的安文义发现，确实不拼不行，也终于狠下了决心。小手冰凉。 突然间猛换了数件装备，整个人的移动速度一下子就降了下来，跟着反向就冲。不搏不行了，但是明白这一点的并不只是安文义，秋飞也很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早等着安文义放手一搏，小手冰凉此时的举动完全没有出乎他的意料。蛟龙出海，风卷流云。 到了这种关键的时刻，任何人也不会有什么保留，能做到的一切都要做到极致。秋飞操作着战斗格式，悍然接连打出两记大招，而这正是他在擂台赛中用过的，利用风卷流云的魔法波动搅乱蛟龙出海的水汽，形成一片水雾，隐藏角色，遮挡视线。 这种效果的运用倒也不能算是什么独门绝技，张家乐的百花打法就是这种效果运用的代表作。不过出现在此时，小手冰凉和星星三人寻求的联系看起来一下就变成雾里看花了。 战斗格式引入当中，毫无疑问就是要向小手冰凉发动攻击的。在无法看到攻击来路的情况下，安文义就是想抢出一个治疗都无法找到目标。天使之翼，安文义立即做出了应对，用了一个天使之翼，圣光凝结而成的洁白双翼自身后生成，小手冰凉浮向了半空，高度并不出众，但却帮助他在此时抢出了视野。安文义太理智了，他完全不认为自己有水平通过走位闪避来躲过一位职业级水准的拦截，所以他根本不准备做这种无意义的尝试，他想做的只是找好时机争取抢出一个治疗，他的目的就是如此纯粹。漂浮在半空的小手冰凉接着朝前闯去，居高的视野让他重新看到军魔校三人位置，再远处孙祥的一叶知秋也早已经脱离了冰阵，正在火速朝这边追赶。他本是准备了四个无属性旋纹的，但可怜的是魔法旋纹并不是吃的，必须攻击使用才能产生状态，此时他身边没有攻击目标，空有四个旋纹也无法使用给自己提速。不过孙祥并不是此时的重点，龙牙水雾中的战斗格式已经发动了攻击，战矛斜指上空，朝着小手冰凉攻来。安文义也不是一无是处，对于战斗格式可能的攻击自然很有防备，连忙朝旁就是一让，同时一记神圣之火就朝着战斗格式点了过去。战斗格式轻松闪过，攻击节奏一点没乱，龙牙之后又是一个连突，接连两枪闪上，这一次安文义就有些应对艰难了。技术不够的人面对操作强人，吃亏就是吃在跟不上对方连续攻击的节奏。非常拼命的又躲过了这两击后，安文义知道自己的极限已到，再来一击自己是绝对跟不上的。结果就在这时，三声炮响，反坦克炮，这一技能标志性的三声连响实在太明显了，而此时场上能用出这一技能的只有君莫笑。战斗格式连忙朝旁一让，但是手里的攻击却也没停，一记元武棍终于是将小手冰凉从半空中抓了下来，但是同时他看到小手冰凉手中的十字架圣光一闪，一个治愈术已经明显放了出去。怎会？邱飞一怔，随即又意识到三声炮响，但是炮弹似乎并没有飞过来，但是紧接着连串的机枪响声，子弹雨点般的倾泻而来了，君莫笑进入攻击范围了。邱飞彻底意识到自己上当了，攻击效果的水雾切断了他们双方的视野联系，但是也阻碍了他观察另一边的知情。他以为叶修根据他对小手冰凉的攻击判断出了他的位置，做出了攻击，闪避让他这记元武棍节奏上稍稍慢了一点，虽然这也足够抓住小手冰凉，但是小手冰凉却在此时抢出了一个治疗。如果依照邱飞的推算，此时君莫笑他们的距离应该还差点的，但是根本没有飞来的反坦克炮，让他明白问题出在哪儿。君莫笑的反坦克炮并不是攻击，而是飞炮操作，但是利用邱飞看不清这边状况这一点，用声音欺骗了他的判断。他闪避拖慢了攻击节奏，君莫笑技能飞炮加快了移动，此消彼长，一个瞬间就为安文义抢到了治疗出手的机会，而安文义也没有错过这一机会，时机的把握这正是他所擅长的。圣治愈术瞬间就将君莫笑的生命拉回了 8%， 到达了 13%。正牌牧师的治疗量实在是君莫笑这个兼职无法直视的。硬接着拉近了距离的君莫笑已经开始朝这边进行攻击压制，他既进入了攻击范围，同时也进入了小手冰凉的治疗范围，这让邱飞明白再想撑回方才的那种局面已经不可能了，但是邱飞却也没有这样就放过小手冰凉， 无论如何让治疗和星星三人彻底完成会合的话，这场比赛就结束了。他还得努力制造空档。天机、龙牙、落花掌，战斗法是经典三技能的组合攻击，制造浮空后，龙牙再追一个落花掌，小手冰凉被这一下送飞出去了老远。跟着邱飞再没有去卡位，君莫笑已经冲到了他身边，哪里还会给他这种机会。调转身形，战斗格式就是一路不顾一切的猛攻，将君莫笑死死朝后逼迫，坚决不让他再踏前半步。一寸灰和包子入侵紧接着也加入了战团，他们的身后孙翔的一叶知秋也终于赶到。邱飞之前努力将小手冰凉卡远的价值在这瞬间也彰显了出来。孙翔最终没有脱战太久，憋了许久的他这一入阵攻气那叫磅礴。抢杀！孙翔在频道里吼道。抢杀自然是抢在小手冰凉赶回之前，被战斗法师击飞的小手冰凉此时已经在朝这边狂奔。孙翔和邱飞没有再想着去拦截小手冰凉，因为他们知道就在身边的叶修不会再给他们同样的机会。抢杀，不顾一切的抢杀，抢在小手冰凉赶到之前完成杀戮。这一瞬没有战术，没有闪避，没有招架，攻击攻击再攻击，仿佛自己角色有着流不尽的生命一般，不停的失血，不停的让对方失血，所有人的手速都已经爆到了巅峰，战斗节奏快到不可思议，各种技能飞舞，各种血花四溅。失去理智了？并没有，家世已经到了不拼不行的时候，治疗近在咫尺，他们只能不顾一切的抢杀。星星呢？生命过低依旧是他们的问题，生命过低即使有了治疗的加入，面对过分暴力的输出，治疗也有可能挽救不回，所以星星也只能强硬回应，和家世飙一回输出。